出谷记第32章。百姓见梅瑟迟迟不下山，就聚集到亚兰跟前，对他说：起来，给我们制造一尊神像，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那领我们出埃及国的梅瑟不知道遭遇了什么事。亚兰给他们说：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所佩戴的金耳环给我送来。众百姓遂将他们耳上的金耳环摘下，送到亚兰跟前。亚兰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制了一个模型，用来铸了一个牛像。他们遂说：以色列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国的天主。亚兰一见，就在牛犊前筑了一座祭坛，宣布说：明日是上主的庆节。次日清晨，他们起来，就奉献了全燔祭及和平祭。以后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乐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：你下去，因为你从埃及国领出来的百姓败坏了，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我给他们指示的道路，为自己铸了一个牛犊，朝拜他，向他祭献，并且说：以色列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国的天主。上主又向梅瑟说：我看着百姓真是一个执拗的百姓，你且由我向他们发怒，消灭他们，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。梅瑟求上主他的天主息怒，说：上主，你为什么要向你用大力，用强硬的手背，由埃及国领出来的百姓发怒呢？为什么要叫埃及人说他是恶意领他们出来，要在山中杀死他们，由地面上绝灭他们呢？求你息怒，撤销要加于你百姓的灾祸，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巴郎、伊撒格和以色列。你曾指着自己向他们起誓说：我要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繁星那么多，我所许的那整个地方必赐给你们的后裔，叫他们永远占有。上主遂撤销了要加于百姓的灾祸。梅瑟转身下山，手中拿着两块约板，板两面都写着字，前面后面都有字，板是天主做的，字是天主写的，刻在板上。若苏厄一听见百姓喧哗的声音，就对梅瑟说：营里有战争的声音。梅瑟回答说：这不是战胜的歌声，也不是战败的吵声，我听见的是应和的歌声。当梅瑟走进营幕的时候，见了那牛犊，看见人歌舞，遂大发愤怒，把两块石板由手中抛出，摔碎在山下，随后拿过他们所造的牛犊，投在火中焚烧，捣成细末，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子民喝。梅瑟对亚兰说：这百姓对你做了什么？你竟使他们陷于重罪。亚兰回答说：我主，请不要生气，你知道这百姓倾向于恶，他们对我说：请给我们制一神像，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那领我们出埃及国的梅瑟不知道遭遇了什么事。我给他们说：谁有金子就摘下来。他们遂给我送来， 我把金子投在火中，这牛犊便出来了。梅瑟见百姓这样放肆，因为亚郎放纵了他们，成了敌人的笑柄，就站在营墓门口说：凡属上主的，到我跟前来。于是勒位的子孙聚到梅瑟前，梅瑟向他们说：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，每人要把刀配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要杀自己的兄弟朋友和亲人。勒位的子孙就照梅瑟的吩咐做了。那一天，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人。梅瑟说：今天你们应接受奉事上主的圣旨，因为你们每人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和兄弟，上主今日必赐福于你们。到了次日，梅瑟向百姓说：你们犯了重罪，现在我要上到上主台前，也许我能为你们赎罪。梅瑟回到上主那里说：哎，这百姓犯了重罪，为自己制造了金神像，现在只求你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就把我从你所记录的册子上抹去吧。上主回答梅瑟说：谁犯罪得罪我，我就把谁从我的册子上抹去。现在你去领我的百姓到我吩咐你的地方去，看，我的使者在你前面引路，在我惩罚之日，我必惩罚他们的罪。以后上主打击了百姓，因他们敬拜了亚郎制造的牛犊。